中人的梦中，我知道会聚散或许忙活，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消失的伤人的太伤心，挥别的种种，挥不去的种种，挥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人一个人恨不得别人害人的面的痴情人，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痛，你把再见说

起出来吹吹风，为一场足球争论不休，有大把时间都不够，记在脑海里游，看镜头停在熟悉的街口，多希望一切可以倒流，趁青春自由燃烧的时候，别犹豫，假装害羞，鼓起你的勇气，能撼动宇宙，变成瞬间耀眼。 心上太空，我